世界媒体纷纷非难西方媒体对朝鲜一味进行恶意的虚伪宣传。捷克的普罗斯捷尤斯卡真理报载文指出，西方媒体对朝鲜一直进行虚假捏造的诽谤宣传，但没有任何资料证明这一点。俄罗斯网报新东方观察报载文说，那些非难朝鲜现实的西方媒体的批评家也承认，在朝鲜没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也没有一个文盲。加拿大世界研究所网站载文责难说，西方媒体肆无忌惮、恬不知耻地散播莫须有的对朝谣言等，搞乱星球。委内瑞拉的奥林诺克日报载文强调，朝鲜实施免费教育制、免费医疗制，国家完全负责关照人民的生活。朝鲜是一个在最高的水平上保障人权的国家，不管是谁到朝鲜去亲眼目睹现实，就会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和西方的宣传是虚假的。